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亚马逊领导力准则之选贤育能。用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自己的话形容，亚马逊领导力准则是这家公司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基石。认真学习这些领导力准则呢，不但有助于理解亚马逊的企业文化，也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亚马逊如何取得了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今天啊，这条领导力准则值得我们仔细分析和研究，它就是选贤育能。其中文官网解释为，领导者不断提升招聘和晋级员工的标准，他们表彰杰出的人才，并乐于在组织中通过轮岗磨砺他们。领导者培养领导人才，他们严肃地对待自己育才树人的职责。领导者从员工角度出发，创建职业发展机制。亚马逊的招人原则呢，和很多公司不太一样。贝佐斯认为啊，新员工的加入应该有助于提高亚马逊员工的整体素质。新员工的水平呢，需要高于整体员工的平均水平，那只有这样，亚马逊的员工素质才会越来越高。贝佐斯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那些啊上一年加入亚马逊的人应该为自己感到庆幸，因为如果晚一点来面试，他们很可能无法加入亚马逊。简单来说，亚马逊招聘的都应该是最杰出的人才，这一点啊体现了这项领导力准则的核心思想。在亚马逊，一个员工只有是真正优秀的人才，才能在各个岗位的轮岗中生存，并且更好的发展。亚马逊领导的职责是把这种选拔人才的思想贯彻到每个方面，为优秀的人才创造最合理的职业发展途径。相反呢，那些并不优秀的人才啊，又无法在整体环境中得到提升的，随着亚马逊整体素质的渐渐提高，只能被淘汰。亚马逊最初进行招聘的时候，贝佐斯严格审查了每一个被雇佣的员工，他自己来拍板，来做是否聘用的决定。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张，这种办法呀变得不切实际，但是贝佐斯在无法亲力亲为的时候呢，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找到了一群呢和他保持同样观念的人，然后让这些人按照他的标准参与面试，做好把关。这就是亚马逊面试里边特别有特色的 bar raiser。 这种做法呢，无形中啊拔高了面试的难度。在亚马逊的面试过程中，那这些代表了创始人的面试官呢，有很大的权限，包括可以一票否决整个面试结果。而且呢，他们参与的面试代表的是整个公司，他们并不对某个特定的组负责，只对公司负责。这个做法的主要优点在于，这群人在客观上保证了面试选拔的是最优秀的人才。当然，这种选拔并不是没有代价，有时啊，甚至还很严重。比如说，因为这种选拔机制，那一个人有特定的专长，但综合素质不是太高，很有可能啊就无法进入亚马逊。因此呢，如果一个特定的组需要有技术专长的人，那很快啊就会陷入有人却招不进来的状态。 Barracer 既然有这么重要的权利，那要想成为一个 Barracer 自然是非常不易的事情。那不管是不是经理啊，他都必须是各方面非常优秀，并已在公司里面工作多年。除此之外呢，他需要充分理解创始人的选人标准，能够严格执行公司的招人原则。所以呢，在亚马逊，如果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 Barracer， 是一种很大的荣誉。 Barracer 的一票否决制度也决定了很多时候啊 Barracer 会和招人的经理产生冲突，这就非常考验啊这个人是不是能够在压力面前真正代表公司，为公司招聘到合适的人选。我呢认识很多亚马逊的人，那包括在亚马逊里面做经理和总监的人，他们都抱怨过这条制度带来的弊端，招人不容易啊。那在亚马逊，如果一个组刚成立，那这时招人是相对容易的，因为很容易招到高于组内平均水平的员工。那如果是一个在亚马逊已存在多年的工作组，那组内本身已有了很多水平很高的人，那在此基础上要招聘一名高于平均水平的新员工，那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啊不会很多。而在这些本就不多的人里啊，通过层层筛选并且成功加入的，这个比例啊就更少。在这种情况下呢，招人的经理如果严格按照标准去做，就会面临无人可招的尴尬局面。而如果不严格执行标准，又违背了这条重要的领导力准则。当然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有的领导者啊，把平均水平的考量放到更大的环境下评价。如果说呢，原来是在小组内测评，那现在啊，就直接讨论这个人进来对大组的平均水平的影响。所以啊，实际上的问题是，在亚马逊里的那些成名的大组，人才济济的，招人对于领导者的挑战非常大。 这无疑啊是这条领导力准则带给领导者的烦恼。那么这个制度是否执行的一切顺利呢？如果果真如此，那么现在亚马逊必然网罗到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员工的平均水平啊与日俱增。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大家对亚马逊的评价更多啊集中在领导层面的战略眼光和执行力上。而一旦我们将目光聚焦到普通员工这一层面，大家通常都会认为谷歌啊 Facebook 的基层人员在素质上要强于亚马逊。那这又是为什么呢？贝佐斯百密一疏，他没有考虑到优秀人才啊是会离开的，业务的扩张需要更多的新人补充进来，那么在这一走一留之间是不是会产生一些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亚马逊的领导力准则要求不但要选拔最优秀的员工，而且这些最优秀的员工被招聘进来之后，在内部还需要面临非常严苛和高标准的竞争和培训。我们可以想象啊，作为一个刚从学校毕业那初入职场人来说，有很多的东西要学哦。那这个时候直接被投入到高标准严要求的环境里，那对很多人来说挑战过于巨大。因此呢，进入亚马逊的人啊，在进去的前18个月离开的比例相当高，而且呢，这个比例啊，比全美国大部分互联网企业都高。然而，占据亚马逊底层员工主力的，那很多呀，就是这样一些入职不到18个月的员工。那整体来说，这个标准呢，不一定适用于衡量基层员工的质量，因为亚马逊里面一些有经验的人离职了，这导致整体队伍的质量自动下降了。招到高于平均水平的新员工也不能弥补更为有经验更为优秀的老员工流失带来的问题。不过呢，如果我们把这条标准提高一些，去衡量那些在亚马逊工作多年以上的，或者说级别呢较高的人的素质，那会发现亚马逊的中高层领导啊鲜有庸才，那更不用说是尸位素餐的人了。中高层领导者素质高的原因是亚马逊业务扩张啊非常迅猛，每天都有新的挑战出现，这就促使了新职位的产生，所以那些优秀的员工很大程度上被公司内部消化，而在其中磨砺的更为出色，从而成为杰出的中高层领导者。然而呢，对于相对基层的流动性，亚马逊的中高层领导的流动性就不是那么大了。亚马逊领导力准则之选贤育能就介绍到这里。贝佐斯呢，对亚马逊员工的要求啊，是每招进来一个新员工都要在公司已有员工的平均水平之上。早年呢，贝佐斯亲自参与招聘，那后来呢，公司也通过 Barraiser 来代表贝佐斯来完成亚马逊的招聘。应该说这个领导力准则的初衷是非常好的，但是实际执行的时候则喜忧参半。一方面是这条苛刻的制度会导致中低层的员工无人可招，所以啊，就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外一方面，人员会流失，优秀的人流失以后，那这条制度并不能有效地保证员工素质不下降。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主要的问题出在中低层的员工上。亚马逊的中高层领导者的素质的确是相当高的。亲爱的读者，如果你借鉴这条领导力准则招人的话，有哪些方面是你会吸取的？那哪些方面是你觉得需要改变的呢？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